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在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中，虚构了一座神秘的红岸基地，它是我国在冷战时期建造的重要国防工程，配有一部大功率雷达，实际目的是寻找外星高智慧文明。而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存在过一个与之相似的雷达基地，它同样出现在冷战时期，同样是一项重要国防工程，同样能够明鉴千里。如今它却已变成了一片废墟，隐藏在中国北方的荒山深处。主持设计和建造这座基地的是雷达工程专家张光义院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自己戴着上千度近视眼镜的人一直在为国家打造着一双双千里眼。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大会和阅兵仪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此次参加阅兵的武器装备方阵中，涉及电子高新技术的型号不仅有两型车载高机动三坐标雷达。 刘海涛少将受阅的雷达装备具有高机动和独立作战功能，守卫着祖国的空天安全。 战鹰列阵， 还有以空中指挥所的身份率领机群飞过广场上空的三型预警机，空警2000、空警500和空警200。 紧跟着飞过来的是海上巡逻机梯队。 这一刻，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张光义正和家人一起收看直播，在昂扬前行的方阵中搜寻他熟悉的型号。在这次参加阅兵的电子预警装备中，虽然没有他亲自主持设计的产品，却无一不与他有着极深的渊源。 这次呢，9月3号正好是我80岁生日，我说全国都在庆祝，我也沾光了。是现在这个 眼前看到的是雄姿英发的武器装备，心中记起的却是70年前听到抗战胜利消息时的情景。1945年8月15日晚上的那些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似乎又在张光义的耳边鸣响了。当时年仅10岁的他正在家乡湖州街头和人们一起庆祝，而也正是在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两个似懂非懂的词汇，原子弹和雷达。 说这个原子弹是什么呢？大家说是威力很大，但是不知道啊。小孩呢，因为四川话肉丸子、丸子汤那个丸也是读成原子，所以就以为这个原子弹呢是个圆的，像做汤的那个肉丸子那样的圆圆的。 而雷达则是大一点的孩子们在议论中提到的，说是有了这种神话故事中千里眼一样的东西，苏联的统帅斯大林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就能看见德国的飞机从哪儿来。这对于生长在西南腹地小镇上的张光义来说，听起来就跟天书一样。 这小孩就想，这怎么可能呢？飞机那么大， 那么多，他怎么能看得到呢？是吧？想不到，就没想到飞机是一个光点儿，一个在那屏幕一个光点儿。 世界上第一部雷达是英国科学家在1935年发明的，它和原子弹这两种二战时期投入战场的新型装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场战争的走势。而在当时积贫积弱、刚刚摆脱外敌入侵阴影的中国，想制造这样的装备几乎是不可能的。年仅10岁的张光义无论如何不会想到，20多年后他将投身于一项与这两者都不无关系的重要工程的建设，并因此成为中国相控阵雷达的重要奠基者。雷达是利用发射和接收电磁波信号来探测目标的电子设备。从1935年问世开始，它就在军事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监视敌方动态的哨兵和众多武器平台的眼睛。在气象预报、资源探测、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领域，雷达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提起雷达，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呈泡沫面形状不断来回转动的天线，就像三体小说中红岸基地的雷达那样。实际上根据不同的用途，雷达天线的形状、大小和工作模式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而张光义主持研制的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跟平常人们印象中的就大不一样，它的天线是一个矩形阵面，有2.5个篮球场那么大，看上去就是一面硕大无比的金属墙，所有相关设备都安放在天线后面的山体内部，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端倪。作为中国相控阵雷达的开山鼻祖，这面大墙的背后隐藏了无数玄机，而它的传奇故事此前却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线之外。相控阵雷达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它的诞生与卫星和导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顿时令美国陷入恐慌。既然这个同样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对手能把卫星送上近地轨道，就说明它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把核武器直接打到美国本土，这还了得。于是美国很快朝着苏联方向建立起了一座类似红岸基地那样的大功率机械扫描雷达，试图在几千公里外尽早察觉导弹的来袭。不过这种雷达的观测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距离突然10倍，你的发射机的功率如果别的不动就要增加10000倍，那就很难实现了，所以就不得不把天线变大，搞得很大，天也转不起来了，现在转的就很慢了。即使转得起来，你飞机一秒钟就音速才300多米，那个导弹一秒钟就几公里，你也跟不上它，它太快了。再有呢，它这个来的这个导弹呢，不光是它导弹，还搞了一些假的，它把那个运载体啊也爆炸成碎片，所以同时你要看好多。 于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美苏两个大国开始了大型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制，并将其作为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新型雷达在远程预警方面的能力是以往的各种雷达都无法比拟的。1938年出生的奔德院士是中国相控阵雷达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后来以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的身份与张光义长期并肩作战在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制前线。 相控阵雷达应该说是当代雷达中最重要的一种雷达，它广泛应用在海陆空天各个领域。相控阵的优点就是看远 可以看几千公里。第二个，它可以同时对付多目标。第三个，它可以随时按照需要来控制这个雷达工作方式。 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等于说它们的视觉器官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这样不仅视野宽广，还能更快速有效地判断方位距离。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迅速而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而它比昆虫复眼更厉害的是，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好多个不同的目标。而天线本身则始终保持我自岿然不动的状态，沉默而警惕，明察千里，把一切尽收眼底。 说这样这个雷达呢，是对观测导弹、观测卫星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美国这个最大的相控阵雷达 FPS-85 是1964年建成的。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看到了这种雷达的重要性，看到了这种雷达是将来的发展方向，说这60年代初呢，也就安排了人开始搞相控阵。 当时相控阵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是个新课题，处于冷战对峙状态的美苏两国自然加紧研制，长期受到双重核威胁的中国也很快警醒，想捍卫国土安全，没有千里眼是万万不行的。从1958年起，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就开始了对相控阵雷达的研究。1964年春节，在会见钱学森、李四光、钟和珍三位科学家时，毛泽东专门谈到了防御问题。他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这一指示很快催生了相关重点科研项目，其中就包括预警雷达系统，由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承担研制任务，为的就是能对任何方向打过来的导弹及早预警，精准判断。 一个是从哪儿来的发电是哪儿，还有就是要预报落点，他打你哪儿，他如果打你首都，那就是他真是开战大战了，是吧？他打你的导弹发射井，你要是不能预报，你这导弹就作废了，你自己还在这发射井爆炸了。所以就要如果他没掉下来之前，我这个弹就起飞了，就可以做反击，所以主要作用就是这个。 主持相控阵雷达研制工作的正是张光义。1962年，他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无线电技术系毕业，分配到14所工作。其实这个专业本来不是张光义的第一志愿。中学时代，他的兴趣是学地质，为国家找矿。留苏初期，他选的专业是水利，梦想着建设三峡。最终改学无线电技术是顺应国家发展形势的需要，多少有点不得已。但当他听说这个专业其实就是搞雷达的时候，心底深处突然萌生了一股强烈的动力。张光义出生2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病逝了，母亲独自拉扯大了他和他的4个哥哥，家境艰难可想而知，而纷飞的战火也让这一家人饱经磨难。当时驻守泸州的国民党军队既没有观测敌机的预警雷达，也没有抵御空袭的地面武器，所以从孩提时代起，张光义的脑海中就烙下了日军飞机在空中呼啸而来、狂轰滥炸的景象。 大人们假设是重庆那边来电话了， 说是日本人飞机到了哪儿了，所以说这进来了，所以说我们这边才拉警报，根本这边也没有，这边连个高射机枪都没有打过，他要炸谁就炸谁，要扫射多低飞就低飞。 任人欺凌和宰割的滋味曾长期困扰着张光义，他想学雷达也好，可以保家卫国，让新中国的孩子们不用再像自己小时候那样跑警报躲轰炸。然而在随即到来的动荡岁月中，作为年轻有为的学术权威，张光义也难免受到了冲击，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一度被迫与雷达研制任务两相分离。1969年3月发生的中苏珍宝岛事件，让张光义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当时这次冲突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中国带来一次迫在眉睫的核威胁。据说苏联方面扬言要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核基地和政治中心先发制人，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面对这样的风声，我国做出了一系列应对的准备，深挖洞，广积粮，疏散重要单位和人员，以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研究所的老所区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一带，当年由中央领导直接下令建造的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就是在这里悄然启动的，由当时的所副总工程师徐国伟主抓，原本处于靠边站状态的张光义也被找来，何奔德分别担任技术领导小组的政府组长。能够重回工作岗位是件好事，但任务的难度也是超乎想象的。 9个月不到的时间要把这雷达搞出来，也明知道有困难，但是毕竟想，要是就是要的急的反而搞成了，要的不急的反而不成，所以说呢，就当时是叫大会战。 时间紧，任务重，好在在之前的预警雷达项目中，张光义他们已经在少数国外科普文章的基础上，大致摸清楚了相控阵雷达的原理。但要把纸上的设计变成真正的雷达，难度极大。按照当时的工业基础，许多必备的零部件都生产不了，得一个个从头解决。雷达想要信号强，得有大功率的发射机；想要看得清，得有精准灵敏的移像器。这些都要逐项去攻关。 要解决这个移像器的控制，控制电路呢，一正常的情况下要叫高反压管，这管子要重新腌制，然后国内当时还不能解决这种，就叫这个时间靠不住，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把握，那我们这整个就移像器就不能控制了。 移像器是相控阵雷达最核心的装置之一，它要是不能控制的话，这双千里眼的眼球就没法转动，眼神也不能聚焦，因此这个致命的管子问题必须解决。 他们搞发射的人、搞电源的人说，他们要用可控硅，也刚出来，就是把这个大功率应用做整流器应用的可控硅拿来做控制信号的可控硅。有了这个以后呢，就一个可控硅可以管好多。这些技术都是攻关出来的，所以后来为什么说胆子搞大了呢？ 胆子大了，自主创新的点子就不断冒出来了。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建造了类似的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张光义虽然留过苏，但早年所学的内容里并没有相控阵这项新技术。对于美国人的雷达体制，张光义他们倒是略有了解，但并没有照搬。比如当时美国的相控阵雷达的发射和接收设备是分开的，而张光义他们却冒险决定合二为一。 为什么分开呢？发射信号很强，怕干扰接收，这个大家害怕呀。但是我们分析了，好像 就是有问题，我这但是只要我达到满足你的要求就行。就是我们收发是合一一个天线，这样基建就少了。 就在张光义他们潜心设计的时候，雷达基地的建设工作也已经在北方某座荒山上开始。当年，那里是附近百姓不能接近的军事禁地，如今却有多批军事爱好者自发组成小分队，前往这个已经废弃的雷达基地旧址探秘，并写下游记发布在各大军事论坛上，引起军迷的热议。探险者们发现，那里的仪器和设备都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一些弄不清本来用途的坑道、山洞和危楼，以及一个巨大的天线阵面。对于埋藏在这些断壁残垣中的故事，人们虽然颇多猜测，却又不甚了了。不少人觉得它很像是三体小说中那座神秘的红岸基地的原型。2015年10月，在研究所旧所区附近的一座家属楼里，我们见到了74岁的邵润鹏。对于网上的这些帖子，他十分关注。图片里的每一个场景都是邵润鹏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而他却已经有整整33年不曾踏足那里。利用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准备和我们一起故地重游，去触摸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真的很亲切。 40多年前，作为张光义手下总体组最年轻的一名成员，邵润鹏亲身参与了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的建设。由于保密纪律方面有严格要求，所有相关人员都不允许私自拍下基地内部的照片，而喜欢艺术、心灵手巧的邵润鹏却在那段长达10余年的岁月里，没有闲暇，就用自己手中的钢笔勾勒基地附近的景观和花草，留下了100余张珍贵的图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这但是只要我达到满足你的要求就行，就是我们守法是合一一个天线，这样基建就少了。 就在张光义他们潜心设计的时候，雷达基地的建设工作也已经在北方某座荒山上开始。当年那里是附近百姓不能接近的军事禁地，如今却有多批军事爱好者自发组成小分队前往这个已经废弃的雷达基地旧址探秘，并写下游记发布在各大军事论坛上，引起军迷的热议。探险者们发现那里的仪器和设备都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一些弄不清本来用途的坑道、山洞和危楼，以及一个巨大的天线阵面。对于埋藏在这些断壁残垣中的故事，人们虽然颇多猜测，却又不甚了了。不少人觉得它很像是三体小说中那座神秘的红岸基地的原型。2015年10月，在研究所旧所区附近的一座家属楼里，我们见到了74岁的邵润鹏。对于网上的这些帖子，他十分关注。图片里的每一个场景都是邵润鹏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而他却已经有整整33年不曾踏足那里。利用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准备和我们一起故地重游，去触摸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真的很亲切。 40多年前，作为张光义手下总体组最年轻的一名成员，邵润鹏亲身参与了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的建设。由于保密纪律方面有严格要求，所有相关人员都不允许私自拍下基地内部的照片，而喜欢艺术、心灵手巧的邵润鹏却在那段长达10余年的岁月里，没有闲暇，就用自己手中的钢笔勾勒基地附近的景观和花草，留下了100余张珍贵的图画。 都有记载吧？当年张总跟我们开始进去后住的房子就是这一排这一排这一排，张院士的办公室就在这个。 在邵润鹏的一张张速写里，沉淀着的是属于我国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的那段激情岁月。而当我们和他一起从北京出发，驱车抵达那座山下的时候，才发现眼前的风景一如往昔。远处山坡上的天线阵面正等待着我们扫去时光的灰烬，还原它本来的面貌。我们这次和邵润鹏一起进山，是为了一睹这部雷达的真容，并在他这个知情人的带领下，到那些废弃的工事和建筑中，寻找张光义他们当年留下的痕迹，重温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山路并不好走，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十分颠簸。据邵润鹏说，原本这座山荒无人烟，道路也好，工事也罢，都是靠人力凭空修建出来的。遥想当年，在张光义他们潜心科研的同时，为了雷达基地的建设，一大批人在这里紧张地忙碌着。在参与施工的人当中，有部队战士，有当地百姓，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甚至还有他们的家属。就这么没日没夜地赶着，到了那一年的9月份，原定国庆节雷达建成的期限临近了，所里才做出了整个雷达的1/4，而基建还没有完全修好，所谓的站岗放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些任务又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张光义硬着头皮带领工程队赶往基地，准备先把这1/4的雷达搭好了再说。 9月15号离开南京出发，那个工军宣传队的领导他来这个送行，他就跟我讲：“老张啊，他说老张， 你的毛病我们是知道的，重技术轻政治，实际上不是，我是党员这很注意的，但他这样说我也是感觉说我知道，就是你的国庆节都要来，我心里想今天晚上才走到那儿，到了北京又去掉一天，怎么可能这个把它弄起来了，是吧？不可能吧，是吧？但是我心想反正我这十五天不睡觉了，总不会把我杀掉了吧。 那一年的国庆节前，张光义他们在山上架起了四分之一的发射机和十六分之一的天线，象征性地完成了在规定时间内站岗放哨的任务。而要想让这部雷达能够发挥作用，后续工作还多着呢。 接近一万个天线单元，每一路后面有一项器，然后这个馈线系统完全整架好，把它调试好，这个工作量非常大，连阵地的建筑材料在一起，这个雷达要拉500火车皮，所以这能把这部雷达按照技术要求把它调整出来，那是花了力气的。 硬件装好了，还需要解决软件问题。想要及时捕捉和精确计算多个目标的运行轨迹，靠人工是绝对做不到的，还得用计算机编出程序来完成。 那么当时的承重计是多少呢？64K， 不是64兆，更不是64个 G。 就是 64K， 现在应该 USB 就 64G 是吧？所以编程序要非常考虑软件开销。 那时张光义他们还想象不到，多年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相控阵雷达技术将有怎样飞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到了距离天线阵面不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山坡。邵准鹏兴奋地告诉我们，当年他就是在这里遥望宿舍楼，留下了一幅风景写生。 这里就是我有一张速写画反映的场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宿舍楼，实际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经常不能回来睡觉的。 哦，离得这么近回 不 去，不 能回来睡觉，那样我们就在里头谁困了、在地方睡一睡，那么大衣那么一裹就睡觉， 也没个行军床什么。 这个张总他们，张院士他们跟我们完全是打成一片的状态。 宿舍楼位于半山腰，原本是一座三层建筑，现在已经完全废弃，人去楼空，所有的门窗都早已不见踪影，满地残砖碎瓦，山上的野鸽子选择这里筑了巢，只有窗外的秋色依然斑斓，宛如昔日的景象。风景虽美，当年的创业却有着说不尽的艰辛。 用砖摞起来，铺上两块板，就是床，就是衣服呢，就是部队战士换装脱下来衣服我们再穿，那个鞋就解放鞋，把这号码写在鞋面上，用红油漆写在鞋面上，这14号两个在一起穿这些这个衣服到室内去，别人看我们都很眼睛都不一样，以为是我们是劳改犯。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张光义和奔德他们一直忙了好几年，才算真正把雷达建造和调试好。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在远离南京和亲人的荒山基地长期工作。1971年11月底，张光义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他难得回了一趟家。 赶在这分娩以前6-7天赶回家，分娩以后2个礼拜，正好14天我就走了。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就是真不知道是狠心啊，还是痛苦啊，还是很惋惜啊，这好像就想不起来，就很不得已，没办法，就是。 张光义他们原本以为，雷达研制出来就可以功成身退，没想到连调试带试验，再加上执行一个个观测外攻目标的任务，从接受任务开始，他们在基地工作了10几年。整支团队由他和奔德带领，分成两波，每半年轮岗一次。 小孩那时候小，有一次他回来，回到家以后看到 那个女孩嘛，穿那个小夹克衫，你看是哪家的男孩啊？实际上，那是我妈妈在这儿，赶快叫我爸爸呀！就说明在外头时间太长，他不认识小孩，小孩也不认得他。 经过几十分钟的山路颠簸，我们终于开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向往已久的雷达阵面出现在眼前。虽然对它的宏伟规模早有了解，真正走到旁边还是会被深深震撼。几年后，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真正建成，但能不能执行任务还得做过试验才知道。就在某一天晚上，这部人们费尽心血建造的雷达第一次观测到了远在外太空的卫星目标，这令现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万分。 雷达看到目标的是在指挥室的显示器上，那显示出这个目标的参数。当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这心情非常高兴，这么辛苦这么多年总算是有了结果， 能看到卫星的放心了，就是这等于是我们欢呼啊，高兴嘛，高兴晚上就赶上火车嘛。 看到卫星的这份喜悦，是对张光义奔德他们几年来辛勤工作的第一份回报，而他们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这部雷达的核心使命是远程监测导弹，这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检验。正好那段时间里，东方导弹多次试射打靶，张光义他们就把它当成了捕捉的目标。 我们就建一个搜索区域，这个每次试验的区域呢，是我来设计这个区域，也是我编的程序来算。等它呢，就在这个之前，比如说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就把机器开起来。 在若干次试验中，这部雷达都成功地追踪到了东风导弹的飞行轨迹，对于它的起落点也估测得相当准确。 我们是抓住了，把它算下来是掉到什么地方了。最后过了一个礼拜，告诉我们是找到了弹头，那就是我们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告诉他打在哪个地方呢，他可能就缩小搜索范围。 经过几年磨砺，这部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相关消息被刊登在著名的《检视年鉴》上，引起世界的轰动。而他的问世，也为中国相控阵雷达技术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983年1月，苏联宇宙1402号核动力卫星失去控制，即将坠毁，引起世界各国的担忧，生怕它掉到自己的国土上，带来致命的核污染。在此之前，1979年6月，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已经成功预报了美国天空实验室的坠落地点。这一次，他也必须担起责任，预报这枚核动力卫星的大致落点，以避免从天而降的无妄之灾。 很快就抓住以后呢，就一直就看了好像11天嘛。 在整整11天的时间里，张光义和他的团队操作这部雷达，与我国另一部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协同观测，紧紧地盯住了宇宙1402号核动力卫星的坠毁轨迹。 就看着看着呢，就是它的这个高度就越来越降低，到后面就降得越来越快。那就知道可能还有2天，还有3天就掉。然后根据它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估计出来是掉到，比如说哪个地区，就不会掉到我们国家本土。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雷达一直在这座山上默默地站岗放哨，为祖国守护着一片没有盲区的天空。 虽然期间并没有发生战争，不曾有导弹来袭，但是这部雷达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恪尽职守20年后，这部雷达结束了它的使命。电子设备被拆除，部队撤走，只留下一座神秘的遗址，一段暗潮汹涌的传奇。面对着眼前这座曾相伴十几年又挥别30几年的雷达，邵润鹏百感交集。他说回南京后，他要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好好的讲给老同志们听。毕竟无论是张光义、奔德他，还是许许多多在基地工作过的人，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最美好的年华。从30出头到年近50，张光义主持了第一代远程相互阵雷达的研制和调试，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观测任务和重大试验，打造了一双名副其实的千里眼。直到整个基地交付部队后，他才和团队一起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1978年，该雷达项目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因为有了它，张光义他们才写下了多本关于相互阵技术的著作，并带出了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因为有了它，国内很多相关技术和工业领域的水平才得以较快提升。因为有了它，中国相互阵雷达才开始多元化发展，并在各个5G平台广泛应用。而他肩负的反导使命，也已经由新的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继续担当起来。直到今天，全世界能够自主研制这种规模和用途的相控阵雷达的国家，也仅有极少数的几个。从1995年至今，张光义担任了载人航天工程中所需的3部大型精密跟踪雷达和1部相控阵雷达的总师。1997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了中国的雷达事业，张光义已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如今他已80岁高龄，但目光却仍然聚焦在雷达技术领域的国际前沿问题上。 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觉得还应该尽心力。就现在整个全世界都进步得很快，如果我们稍一松懈就可能落后，所以现在就要担心究竟我们还有没有什么缺陷，就要去探索现在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还要再前进一步。 因为早年热衷地质的缘故，张光义有着搜集石头的爱好。至今他的家里还珍藏着许多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漂亮矿石，时不时拿出来把玩一番。唯有在奋战接手了10余年的荒山基地，他却不曾捡拾任何一块石头当作纪念。而他和同伴们建造的那座巨大的雷达，却作为国防安全的一块重要基石，至今还留在那个地方。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相信